实现，爱是雨点落在昨天，永不放弃的缠绵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昆仑僧和古月和尚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不仅阴损毒辣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。他们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挖眼、断指、割舌，还给灌了药，就给这人呢留了一口气儿。您说这人活不活，还有什么劲儿？然后要倒打一耙，栽赃陷害，金灯剑客夏虽良虽然说没动手，但他也默许了，无疑他也是杀人的凶犯。这帮人策划好了，把潘鼎臣周的车上，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。临走的时候，昆仑僧和古月留下4个大和尚，青龙僧、白虎僧、法通和尚、法能和尚，让他们留到金灯寺好通风报信，这属于留守人员。可他们走了也就是1天多的时间，劫道的那个了尘和尚把白春给领来了。白春到这儿一顿亮银盘龙棍，把这4个和尚全给报销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金灯寺的方丈恒宽长老这个人呢倒是好人，不过呢就是有点窝囊，胆小怕事，可这些事情他心里头都清楚，不敢说也不敢管。容等着白春一问他，他全说了。白春呢这心跟开了2扇门似的，哎呀，心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呀。我爹白云生，我老叔白云瑞恐怕还不知道这些内情，我要到了东京给他们送个信儿，二位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呢。但他又一想，这么大的事情光凭我一张嘴说，恐怕人家别人不相信，必须得带证人。这恒宽和尚和了尘是最理想的人物，所以白春提出来，你们二位能不能跟我到开封府做个人证，把你们说的这番话跟开封府的相爷以及老少的英雄再说一遍。把恒宽吓得 直不了脑袋。阿弥陀佛，这小僧可不敢。这一旦传到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古月等人的耳朵里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老和尚，你说话真有意思。那么我问你，你跟我说的这番话要被他们知道，你活得了吗？不也活不了吗？现在你呀，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。老师傅，不如你要想做好人，就彻底的做，别遮遮盖盖的。你要想两头不得罪呀，没那种事儿。恒宽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我说的这番话要叫昆仑僧跟古月知道，就得把我撕碎了。看来金灯寺我待不了了，不如我就投奔开封府，将来隐姓埋名，或者我还还俗呢。这和尚这碗饭我也不吃了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商量好了，白纯一怒之间火烧金灯寺，把这匪曹付之一炬，带着他们二位起身奔东京。白春呢，没到过东京，开封府在哪儿他都不知道。可这二位出家人光知道开封，也不知在哪儿。那么大的东京，他们进城之后左找右找，天就黑了。要说开封府，那东京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后来有个人指点方向，说你们走怎么拐，那就是开封。可他们三位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在对面唰，黑影一晃，不但白春看见了，这俩出家人也看见了。白春心说，这什么人，好快的身法呀，莫非他们是昆仑僧和夏随良派来的奸细？不成，这可得抓住，不抓住早晚是个祸害。因此三个人在后头就追。这黑影是左转右转，左晃右晃，最后把他们领到安庆宫。不然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？等到了御花园墙外，黑影不见了。那位说，这黑影是谁呀？您还记得吗？前者有个人帮着老少英雄在三仙岛曾经火烧三仙观，就是那个人。咱们也说过，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到了下文书，咱们说到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的时候，这个人在正式露面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白春飞身上墙，单手压棍，掌身去望院里一看，嚯，怎么打得这么热闹，地下横躺竖卧，受伤的死的就一大片，而且院里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啊，乒乒乓乓是刀枪乱飞。一开始白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后来听他们连吵吵带喊的，这才弄清楚，哦，开封府的人在这跟贼伸手了。哎呀，这里边背不住有我爹跟我老叔，也背不住有白眉大侠徐良。白春就告诉恒宽和了尘， 你们俩别走啊，留到墙外头听我的信儿，我到里头助开封府一臂之力。所以白出去飞身跳上牡丹亭，大喊一声，这才露面。白春要不来，有很多的谜解不开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。白春这一下来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，把掌中这条亮银盘龙棍抡起来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噼噼啪啪，噼啪肉，啪啪肉，说，哎我的妈，把群贼打的是爹娘瞧好，一转身就削倒一大片。你看他这一来啊，可解决了大问题了，不但救了徐良，而且救了八王千岁和房叔安的性命。他要不来呀，恐怕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。群贼就乱了阵脚了，哗，撤到东边，开封府的人在西边。玉面专诸白云生和小达摩白云瑞一看来个小伙儿，长得十分精神，手使一条亮银大棍，还真就没看出他是谁来。白春呢就找他爹跟他叔叔，脖子拔得多长，爹您在哪儿呢，我是您儿子。有的人好像没乐了，心说你老的贵姓跑这找爹来了，后来才弄清楚，他叫孝天王白春，找玉面专诸白云生。哎呦，把白云生乐的，把白春搂抱在怀，父子是抱头大哭。云瑞也掉了眼泪了。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，咱不必细说。本来嘛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血缘的关系高于一切呀，能说不亲热吗？他们把眼泪擦净，跟身旁的人彼此见过。这时候群贼又冲上来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，杀了赵德芳。白春把脑袋一拨了，爹老叔用不着你们，你们就保护八帮千岁，把这帮贼统统交给我了。抡大棍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他就冲上去。他不是光吹呀，那白春真有能耐，有股冲劲儿，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又把群贼放躺下十好几个呀。可恰在这时候，蒋平、展雄飞领着大队人马也赶到了。咱们说书得一样一样交代清楚。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并不长，蒋平和展昭调动军队马上赶奔安庆宫啊，这就是前后脚的事儿。等他们这一来，摇旗一喊，贼有点害怕了。头一个没有援兵，二一个损伤惨重，第三贼人胆虚啊。穿黄袍那和尚是一看不好，冲身边的人一咬耳朵，风紧扯，意思是说形势对咱不利，快跑。一声呼哨，群贼分成东西两部分，是狼狈逃窜。当然呢，你要想把这帮贼都抓住也不那么简单的，白春在后的就追，追到十字街，一看这两波奔东西两方面跑了。白春对这地理又不熟， 一拐弯，群贼不见了。白春还纳闷呢，我说这些贼会土遁呢，还是会变呢？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？不用问，不定藏在哪家了。然后咱们再算账。他把这地方就记住了。事实上白春追这地方叫红狮子大街，全是当官的在这儿住。白春记好了地址，转身回到安庆宫。等老少英雄这一见面，通报了姓名，哎呀，大伙儿这心呐，不知是什么滋味了。最使大家痛心的，就这晚上死了六个人：小元霸鲁世杰、刘金杰、刘玉杰、劈了鬼韩天锦、小义士爱虎、粉子都卢真、为国捐躯。血淋淋六具尸体在那躺着，大伙看着触目惊心，放声痛哭。可这会儿呢，有人把徐良也救过来了。老七儿就觉着两肋发烫啊，有点头昏目眩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自己昏迷之后发生的变化，跟白春也见了面。蒋平就说，众位啊，难过没有用啊，谁也不用哭，谁也不用喊，咱们本身吃的这碗饭就是玩命，每天都得死人，我们对方不死人嘛，也死，他也难过，咱的人也不能长生不老，大家呢应当记住，迟早把这帮凶手抓住，给他们小哥几个报仇也就是了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你看蒋平想得开，现在大武艺就剩他老哥一个，蒋四爷经验丰富，威望也高，跟大伙儿这一讲解，众人也就不那么太难过了。八王爷传旨，用最好的棺椁把他们六位的尸体装殓起来，暂时先送到祭古寺，然后请旨定夺，把受伤的人抬下去调治伤症，把那些贼的尸体也拉下去刨坑埋了。这些后事咱不必一一细表，此时天已大亮了，众人保着八王回到银安宝殿。白冲刚来，什么事儿也摸不着头绪，问问这问问那，哦，他也明白经理发生了什么事儿。白春还说呢，各位啊，我还带来俩人呢，在墙外头等着我，是两个出家的和尚，我现在把他们找来。白云生一瞪眼，这是王爷的阴安宝殿，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有什么用？哎呀爹呀，太有用了，让你们听听他们俩了解的事儿太多了，不然我不能领他们来。白春说着把恒坤、了尘给找来了，二人见过八王和各位英雄，当众把对白春说的那番话从头到尾又讲述了一遍，这屋里就开了锅了。哗啊，你们二位说的是真的？俩和尚一听吓得跪下了，一个劲儿起誓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家有良心，我们要说瞎话哪怕有一个字是假的，就让相爷拿狗头铡把我们铡了，临死我们不得好报。连八王都傻了，八王一听，哎呦，第一件事儿就是皇上册封这个贵妃娘娘， 闹了半天叫温玉香，人送绰号叫九花娘啊。她不是天竺国国王的女儿，是冒名顶替，是安插到四帝仁宗身边的一只狐狸，其目的要离间大宋君臣的感情啊！这一招可谓毒辣之极。第二，他们从俩和尚嘴中这才得知，金灯剑和夏素良等人跑到东海小蓬莱，把飞天灵狐潘鼎臣老剑可陷害得那么惨，还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，要陷害白云瑞和徐良，这招够多毒了。这第三一条他们知道了，数日前有人夜入皇宫前去行刺，盗走国家的至宝十二元辰炉，闹了半天此人就是小北斗金奎亮，是温玉香原来的丈夫，此人就藏在东京皇上的眼皮底下，要藏到别的地方也不奇怪，闹了半天就藏在堂堂的晋王府，闹了半天晋王赵佶有不臣之心要倒反大宋，勾结天竺国，迟早把大宋朝的江山夺过去，他们要二一天作五，平分疆土。这几件大事儿真是意外的收获。八王跟蒋平商量，这了尘亨昏太重要了，皇上迟早要龙楼御审，肯定得亲自问话，有很多的事情得两个人出面作证，因此要加以的保护。这件事儿，蒋平做出决定就交给展雄飞和东方侠贺妖狐之话，你们二位负责吧，这两人的安全要格外留神。结果把这俩出家和尚搁到一个最保险的地方，将来真有作证那一天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八王千岁赵德芳啊，那肚子里都满了，老头子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来，跟众人说，现在我就去见皇上，我要奏上一本，把所有这些事情始末缘由的经过跟皇上说清楚，让他马上降旨恢复云瑞的官职，别屈枉好人，另外快传旨把他身边的奸细温玉香捉拿问罪。八王起身刚要走，被房叔安给拦住了。 我王爷，您等等，我还要说几句。 叔安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 哎呀，要说的太多了。我王爷，恕我直言呐，您的心是好的，想把这盖儿揭开，把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。可不过，您要去呀，还不是时候。 哦， 为什么呢？你听我说呀，现在咱们这个皇上叫小狐狸精给迷住了。咱举个例子说，那妲己把殷纣王给迷住了，别人看得清清的，就他看不清，那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中了邪门气儿了。咱们那皇上跟殷纣王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对那小狐狸精是言听计从，就凭您这一说呀，那皇上根本就不相信，说跟不说也差不多。相反的，那小狐狸精知道咱知道他的底细了，那家恼羞成怒，背不住就改变招数把皇上给宰了。 一尘之间，咱先甭动他。咱干什么呢？要找证据。除了横宽和了尘之外，咱们还要把今夜晚间搅闹安庆宫的贼头抓住，问出口供来。有强有力的证据，那时您再奏上一本。不容四的仁宗不相信呐、啊，现在您去，为时尚早。八王爷不住的点头，心说房叔安说的非常有理呀、啊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好吧，可既然房叔安说的有理，就得按他的话办。首先要把闹安庆宫这帮贼的贼头抓住。那贼头谁呀、啊？到现在不知道，姓字名谁也不清楚。白春站起来了，王爷，昨天我追到十字街那儿就见不着他们了，他们就消失在那附近，我还以为他们会避遁呢。哦，云瑞就问春儿，你还记得那个地点在哪？记得，我还留了个记号呢，我就怕回来一转圈把那地方忘了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我领着你们去看看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蒋平、房叔安又带了几个人，由白春引路，到了昨天晚上那个地方。蒋四爷到了一看就知道，红十字大街。白春一指前面这道高墙，就这儿。他们一拐弯，我就找不着了。四爷转到高墙的前面一看，一座高大的门楼，门楼里头悬挂一块金匾呐、啊，晋王府。这门前还竖着两块石碑，石碑上刻着斗大的字：“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。”军民人等止步。那位说晋王谁？那还了得起吗？那是当今皇上赐的仁宗一父二母的亲兄弟。蒋平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，然后又领人回到安庆宫，见八王，他就说：“王爷，这事儿前后碰上茬了。”哦，快讲讲我听听。王爷，您才刚才我到哪儿了？白春把我领的那个地方就是晋王府，跟横宽了尘说的是一点不假，估计这帮贼现在都藏在晋王府里头了。是吗？即使这样，马上就派兵围府给我搜。 是。 王爷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。那晋王乃是当今皇上的玉帝呀、啊，皇上赐给他一条九曲弯弯棍，说什么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文武不忠，谏官大一击呀、啊。那晋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那除了皇上跟您。能把他降住，我们什么不是啊？万一搜他的府要搜翻了，您可得给我们撑着点腰啊！蒋平啊，你怎么越老胆儿越小了？我让你们搜，你们就尽管去搜，天塌下来有孤给你们顶账。 含羞草，自开自。 骄傲，只为了，只为了美丽青草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二十选五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八王千岁赵德芳，听蒋平说完了之后，立刻做出决定，派兵搜查晋王府。这个事儿，也就是八王做决定，别人敢吗？那晋王府虽然比不了皇宫大内，那也是二号的天子啊。简短接说，蒋平他们受命之后立刻行动。白云瑞呢，现在官司没结束，他现在不便出头露面，怎么办呢？暂时在安庆宫待着，等事情弄清楚之后，官司了结了，云瑞再出头露面。就这样，蒋平、徐良、展昭调动500军队就开到晋王府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也就是上午10点钟左右，那大街上竟是老百姓啊。一看来这么多军人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到这把晋王府前门后门全给堵了，禁止通行，四面八方都派了哨兵。蒋平、徐良带着房叔安等人到晋王府门前开始叫门，砸了半天呢，里边才出来一位。这位把角门开开，往外一探头，吓了一跳，你们干什么？蒋四爷一乐，对不起，我们是盗作南衙开封府的，必姓蒋，单字平，要求见晋王千岁，有点事情。那你们等等。这位把门关上了。哎呀，左等没有动静，右等也没人出来，足能有一顿饭的时间吧。门里才响起脚步声来，有个人说话赖声赖气的，还拖着长音儿。门开开。是。角门二次开了，里边出来7-8个人，正中央有个胖子，这家伙能有40岁挂零，脑门子锃明刷亮，鼻子头都放光。这位平时营养够丰富的，头上戴着金珠帽，身穿黄袍，腰里系着根金带，青缎靴子，由于太胖，挤得俩眼睛显着不大，小母猪眼儿，晃着脑袋来到台阶上边。蒋平一看认识他，这位奴随主姓，也姓赵，叫赵喜，人们都管他叫赵二爷，他是晋王府的一名长史，兼晋王府的大总管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侯门深似海，王爷门前2品官，当这长史的都是正2品，如果不在这个府里头混饭吃了，到外边 稍微运动运动，就是国家二品的命官，一般人惹得起吗？别看蒋平是抓差办案的，对这位也不敢得罪了。这赵喜往台阶上一站，小肚一舔，嘴撇的跟瓢似的。哎哎，我这怎么茬？这是我你们哪儿来的？在这吵吵闹闹，你们是活腻歪了。蒋四爷紧走两步，冲他一抱拳：“哎呦，二爷，二爷一向可好？蒋平这下有理了。啊啊，闹了半天是四爷。不，您到晋王府有什么事儿吗？回二爷的话，我们是奉了上边的指示，到这儿抓几个人，到这儿抓人，还岂有此理？”抓谁？跟二爷您说，昨天晚上我们追踪几个贼，我们发现这贼在附近就不见了，据调查他们就藏到晋王府了。为了确保晋王千岁的人身安全，我们不得不搜查搜查。二爷您高高手，让我们进去吧。赵喜把眼珠子一瞪：“我蒋四爷，我说你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。这什么门口啊？这是晋王千岁的府邸，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想搜查就搜查吗？这事儿恐怕办不到吧。”蒋平就问：“那么二爷您说得怎么办呢？起码也得请示我们王爷，王爷同意才能让你们进去。那就烦劳二爷给我们通禀一声吧。”今天恐怕够呛，晋王千岁身体不爽，正在用药的时候，你们回开封府听信儿吧。多咱叫你们来，我派人再送信儿。”房叔安一听像话吗？我们上这儿抓贼来了，还得听你的信儿。稀巴拉头鬼就过来了：“ 你莫说两句。哎，我您就是这儿的总管吗？ 啊，你是谁？”“ 房叔安呐。”“我二爷，事在紧急，不能迟延呐。你想，那贼带胳膊带腿的，他能说在哪儿老老实实待着吗？他一看外边没人，背不住，抽空就溜了。他一跑了，我们上哪儿找去？对不对呢？二爷呢，您行个方便，我们到里头溜达一圈，如果能把贼抓住，为国除了害，对您不也好吗？二爷您看怎么样？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咱们这就是私人的感情。二爷要能行个方便，咱们交个朋友，等早晚的话有用着兄弟的时候，兄弟也给二爷效力呀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 方爷，对不起，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做不了主，我希望您免开尊口。各位大家都散散吧，这府门外头可不准留闲人，来人啦，把他们都轰走。”这家就这么大口气，主多大奴多大呀。他身后的这七八个人从台阶上下来了，连推再拥：“走走走，咱俩来，咱俩这何苦来的，把台阶踩脏了，走走走走。”拿开封府的人都不当人，这下房叔安可急了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这大脑袋有时候胆儿小，比芝麻粒儿还小；有时候胆儿大，比倭瓜个还大。另外，房叔安也不傻， 背后有八王给撑腰，那怕什么呢？因此大脑袋可急眼了，把巴掌抡起来，乒啪乒啪，反正嘴巴子就打了好几个，把这帮人都揍愣了。哎，你看打人，这赵喜一看可不干了。哎呦，王帅，你敢在王府门前行凶，打王爷手下的仆人，你要造反不成吗？去你娘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今天叫搜也得搜，不叫搜也得搜，我看你们哪个敢拦着。弟兄们，接、他还来劲儿了。蒋平心中都暗笑啊，老少英雄刚上了台阶，就听府门里边有人咳嗽了一声，喜子，谁在门前鸡毛子喊叫的？王爷，王爷您快看看吧，开封府的人跑这儿找事儿来了。这回中门开了，不是角门。王官带刀的四位就出来五六十啊，正中央保护着一个人。再看这个人头上打着九曲歪八姓黄的黄罗伞，别看他年纪不大，还有俩人在两旁搀着，恐怕他走道不稳的把腰再闪了。其实这都多余，这叫摆谱。出来这位也是个胖子，肚子往前舔舔着，大脸蛋子，溜光赞亮，细眉丹凤眼，稍微有点狮子鼻方海口，人模样长得不难看，留着八字短须，这黑胡里头有几根白的，这叫墨里藏针，不到五十岁，头上戴着盘龙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腰系八宝玉带，脚下蹬着四爪的龙靴，腰里挎着三尺龙泉剑。大伙儿一看认识，晋王赵佶，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。王驾千岁，千千岁在上，卑职叩见王驾千千岁。赵佶撩起眼皮来往门前看了看，罢了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不是蒋平、徐良、展兄飞吗？正是臣等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带着这么多的人来到本藩的府邸要干什么呢？蒋平赶紧进前说话，回王爷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昨天晚上有伙贼大闹安庆宫，让我们当时打倒了几个，有一部分越墙逃走，我们跟踪而至，就到了您的府外就不见了。据我们调查得知，这几个小的翻墙而入，进了您的府了，我们为了保护千岁的安全，不得不搜拿责扣啊，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，是吗？喜子，在。蒋平说的有理呀、本藩这么大府地，要藏几个人，那太不成问题了，快点去查查有没有可疑的人，要有当场拿货。遵旨。其实这叫走形式，时间不大，这赵喜子又回来了。王爷，哪有这八宗事儿啊，我们把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里嘎啦哪全找到了，根本就没有贼的影子。 即便有的话可能早跑了。 哦，算了，蒋平啊，听见没听见，我这儿没贼。你们大家辛苦了，要没事儿呢改日到这儿吃茶。本番最近身体不爽，我失陪了啊。掩门。哎，你别看这晋王还挺客气，说了这么几句话转身要走。方叔安能放他走吗？大头鬼进前两步一躬身，王爷留步。方叔安，你还有什么事？回王爷的话，据我们所知，那贼不可能离开您的府，可能啊你们是没找到。哦，你怎么知道还在我府中？您听我说呀，我们寺外已经派了人了，就是鸟飞也有个影子，这人进去就没出来，所以我们可断定还在府里头，只是贼贼的呢，他比人都贼呀，不定藏在哪个旮旯了。我们请王爷指一下，我们去搜搜，您看怎样？嗯，说的在理，不愧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佩服佩服。这晋王嘴说着就往前凑合，房叔安一点防备没有，冷不丁的晋王把胳膊抡起来，啪，这个嘴巴子揍的把房叔安从台阶上周到底下去了。大脑袋这亏吃这个暴劲甭提了，当时脸上起了个手印，就见赵吉把脸往起一沉。嘿嘿嘿，你们开封府素日就专横跋扈啊，这东京里边装不开你们了，你们仰仗着什么？就仰仗着包黑子吗？别罢了，我姓赵，皇上也姓赵，这是大宋朝的江山，是大宋朝的社稷，包黑头官再大他是臣，是我们手底下的奴才，你们这些人通通是奴才下边的奴才，是奴才崽儿，跑到这儿鸡毛的喊叫的，要搜查本王的府邸，简直是狂妄之极，乖，都给我滚远点，不然的话休怪本番翻脸无情。徐良一看压不住，老心儿分人群过来了，王家恰虽喜怒，成有下情回禀。说吧，你们把话都说干净。王家千岁，房叔安也好，我们也好，我们来是抓贼呀，绝不是仰仗包大人的势力来欺负人类，尤其在您这个门口，我们怎么敢撒野呢？我们没有确实的把握，也不敢来造次。王爷方才说的那番话就有点不对了。哦，你挑我的理来了，我哪点不对？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难道你们不是包黑子的爪牙吗？包黑子本身就是奴才，你们归包黑子管，你们不是奴才崽吗？请王爷自尊自贵，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，你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你是晋王，我们是国家带刀的御枪护卫，我们装官不得抓贼，这是皇上给的权利，我们想要搜我们就要搜。徐良这么一说，大伙也来劲儿，对，不管什么地方，皇宫我们也进去过，皇上也得指准，何况是晋王。 我们非搜不可。大伙这一起公愤，晋王也没辙了。 好吧，行，不过我可有个要求，进我府搜查没有圣旨可不行。方才你们不是说了吗，进皇宫都随便。好啊，你们去讨旨吧，只要皇上允许了，我没得可说，你们就随便搜查，没旨哪个也休想进府。来，去请九曲万万棍。这皇上家疯的打死败了啊！晋王来劲儿了，搬了把椅子往府门口一坐，旁边有人给举着万万棍，谁上来打谁。你看在那封建年代，这还了得呀？这皇上家疯的，真打死真就白死了。大伙儿一看没辙了，蒋明把徐良、方传叫到旁边一商量，干脆请旨，不就讨圣旨吗？看把旨一讨回来，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蒋平和方叔安去讨旨，把徐良留下了。为什么呢？怕贼跑了。徐良领着人封锁晋王府不提，蒋平、方叔安起身赶奔皇宫。哎呀，费了老大的劲了，两个多时辰，里边的信儿才传出来，让他们二人进谒。二人一直到乐善宫，等挑帘进屋一看，鼻子都气歪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四弟仁宗啊还在这屋拜佛呢，屋里是香烟缭绕，大概刚把供桌撤下去，册封那个贵妃梅娘娘正在旁边陪王伴驾，这是枣木棒槌一对，是形影不离啊。尽管他们知道这个贵妃娘娘叫温玉香，人送绰号叫九花娘，乃是个贼，但现在不便给揭开盖子，还得假装不知道这些事儿。二人跪倒行礼，参王拜驾。仁宗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对待开封府蒋平众人呢还是不错的。仁宗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，蒋平、舒安 在， 有事儿吗？回万岁，昨天晚上臣等在安庆宫审问白云瑞，突然出现了几十个贼寇，搅闹安庆宫，是赤戒行凶，插一插要了八王千岁的性命，我等拼命的拼搏，经过一场决斗之后，鲁世杰、刘金杰、柳玉杰、爱虎、卢真、韩天锦六位都为国捐躯，死于非命。历代怎讲，这小哥六个为国捐躯全死到贼手里头了。仁宗一跺脚，看这样还真挺难过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白云瑞的侄儿白春赶到了，他是奉师命下山为国出力，来找他爹跟他叔叔的，一顿棒子把贼给打散了。臣等在后边跟踪，这帮人都跑进了晋王府，因此我们调动军队把晋王府包围了，前去抓贼。可是晋王千岁说的明白，没有旨意不允许我们搜，当眼这贼抓不着啊，故此前来请旨。 哦，蒋平 在， 一共有多少贼？ 哎呀，一百来号呢，刨出死的还能剩下五六十。 你们看准了是在晋王府，一点儿都不带错的，臣看得清清楚楚。 其实蒋平啊瞪眼说瞎话，追贼的时候他没跟着，就是白春跟着，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 就因为通过横宽和了尘两张嘴已经揭露了这晋王赵佶不是个好东西，跟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勾搭连环，想要推倒大宋，平分疆土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你看你要不这么说，皇上就不能传旨，就没法搜啊。这一次搜查晋王府不单是抓贼，而且要寻找晋王的证据，要能把赃起出来就能把他扳倒，也就是说把皇上身边的最危险的敌人能挖出来。所以蒋平瞪眼说瞎话，仁宗呢听完了点点头，哦，既然如此，朕刷纸就是。仁宗提起笔来就要传旨，这个贾贵妃娘娘眼珠转转在旁边说话了，要陛下且慢。哦，请为何拦挡？哎呀，方才蒋平房叔安所说我听明白了，我听说这晋王赵佶乃是陛下的玉帝。 是啊，那是我的亲兄弟。 陛下既然如此，我看搜不得。 为什么呢？你没听说吗？他们去抓贼。 哼，我看这事儿啊纯属是胡说八道，蒋平在扯谎。那贼别的地方不去，他怎么敢往晋王府跑呢？晋王是国家二号天子，府中戒备森严，要说跑进府里四五十个人，难道说他看不见吗？看来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啊。或许蒋平他们看差眼了，也未必可知。万岁爷呢不分青红皂白，马上传旨搜查晋王府，知道的是抓贼，不知道的必定引起晋王的怀疑，你们弟兄之间就要产生隔阂，岂不因小失大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待调查清楚之后再搜查也不为迟晚呐。 请言之有理。 您听，怎么叫言听计从呢？只要这位贵妃娘娘一张嘴，皇上就听着有理。他把笔又放下了。 蒋平方说完赞。 我看这样吧，容朕派人叫来晋王一问便知，最好还是不搜查的好。 哎呀陛下呀，那黄瓜菜都凉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请万岁赶紧传旨才是。 这贵妃拦着说什么不让传旨，房叔安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话，这臭娘们要不把他扳倒了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寸步难行。